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第一印象咧，其实就好紧要啊，尤其是咧，即系我仔啊，而家就开始陆续系去啲咩小学面试 啊， 咁我哋即系好紧张噶嘛，做父母嘅都吓，咁啊，所以都会同个仔咧就物色啊，究竟佢去面试着咩衫好啊，着咩鞋啊，咁啊，务求希望俾到即系老师啊、校长啊一个即系乖乖仔啊、聪明仔嘅印象咁样啊嘛，咁你知啊，因为坦白讲，喂我。又唔识你，又未必即係可以好深入同你倾偈啊。咁我就可能即係单凭你嘅外观、你嘅衣着打扮，就要去諗一諗啊，究竟呢个小朋友係一个点样性格嘅人嚟？嗰啲时候我哋嘅衣着就係要表现出嚟㗎嘛。究竟你个个性系点啊？即係好似我咁样，我成日都俾人话嘅 懒达达， 係啦，你着西装呢都唔似系上流社会嘅人啊， 着起龙袍都唔似太子，就系用嚟形容你。 冇错啦，因为我永远都系个人咧感觉就系好 baggy， 所以你见我咧翻公司咧即系着长裤，唔知点解大家好出奇嘅。 系啊， 好奇怪 啊！哇，你冬天你都唔会着长裤，你竟然嗰一日着长裤，肯定系有啲重要嘢要做。 系啊，即系咪有 job 定系做乜鬼嘢啊？定系唔知去饮定系做乜鬼嘢？真系嘅，我每一次着长裤翻公司嘅话咧，周围嘅同事都会话：咦？Kenny 你今晚做咩啊？我做咩啊？你着长裤咯， 系啦，但我想知道个原因系乜嘢，令到你每一日都会着到即系一个烂达达嚟形容你， 又未至于烂达达啊嘛，即系我觉得有时候系比较叫做自我一啲啊，呢个系个个人形象嘅肯定嚟噶嘛，系咪先？ 时尚嘅嘢我真系唔系好识， 系咯，不嬲都行呢个 hip hop 路线啫嘛，虽然我即系冇耐之前对个朋友讲话，而家仲有人行 hip hop 咁样样啦吓，咁 anyway， 我系玩 behind 嘅，大家唔好理我咁多 ，OK， 咁但 anyway， 即系其实讲真，有时候你话即系第一印象呢一样嘢，我谂冇人会质疑咧，就一定系紧要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就好多时候点样样去建立嗰个第一印象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嘅。我谂好多人咧都系咧系从呢一个啊跌跌撞撞之中咧系慢慢摸索翻嚟，即系谂翻起读书嘅时候，我哋即系做学生嗰阵啊，已经系噶啦。嗰阵时候潮流兴啲乜，咁我哋咪跟咯。咁但系唔系真系啱自己，你唔知噶。即系有啲人咧，嗰阵时候兴衣箭头嘅话，全部男仔就尝试走去留长头发， 全部都系古惑仔嚟啊嘛！ 但问题你都要睇你个面型同埋你个身形赞唔赞嗰个头先得噶嘛，系咪先？咁啊，有啲时候咧，就可能啲人咧就个个都兴着喇叭裤，一个二个跟住着。但其实你要谂下，喇叭裤唔系个个人都晾得起嘅。跟住咧，你着咗嗰一啲嘅，即系例如话喇叭裤啊、留长头发啊，又系建立紧一个咩嘅形象俾人咧？即系如果你去见家长嘅话，喇叭裤加呢个长头发。去見人好穩重 喎，好 behind fashion 啊，真 係。咁你會唔會即係真係能夠取悦到 uncle auntie 嘅即係芳心咧？呢啲好難講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好多時候都係要慢慢去摸索，跌跌撞撞之中或多或少就去揾究竟咩形象係適合自己，點樣以第一印象咧去即係取悦到一啲可能我哋唔熟或者初次見面嘅人咧嚇。 係咁，同埋講到第一印象咧，你剛才有提到過一啲要素，就多數都係啲外在型。形象啊，即系你嘅样啊，点啊，你嘅衣着打扮系点样啊？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咧，我哋仲会睇埋一啲讲嘢嘅语气啦、声调啦、语速会唔会好快啦，会唔会讲嘢好紧张啦？又或者佢讲嘅嘢内容咧，会唔会好废啊，或者冇乜营养嘅？咁原来咧有一个形象定律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有个55、38同7嘅。原来咧最重要咧。 都是跟回刚才乌嘉伦讲的嘢，都是个样子最重要。所以成日有句说话，我哋潮语，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原来差不多有成55%啦，都是睇翻你个外在嘅外貌啦，例如你啲肢体动作啊，一啲你着衫啊，又或者你嘅服装啊，你嘅俾人睇落去个感觉系点样。跟住呢其次就系睇你嗰、那个语气啊，即系刚才你嗰啲声调啊，讲嘢会唔会呢好抑扬顿挫，又或者其实由头到尾都系用返同一个通去讲嘢，咁结果听落去呢大家都唔知道个重点系乜嘢。咁而系啦，呢个就系一个负面嘅示范啦。咁而最尾呢原来只系占7%呢，即系讲你嘅语言啊，即系你讲嘅内容系几多咁，所以好多时就会好似你所讲，即系有一啲外在，即系着衫点样去着得好啲啊，去俾人一个好嘅印象咧。好多时我哋去书店啊或者书局咧，都会见到有好多呢一啲类似嘅小册子啊，又或者书咧，就系教你点样去做一个好嘅形象俾人啊。咁但系第一印象你有冇试过？即系我见到你其实第一印象都唔系咁好，因为你着到真系好烂达达。 使唔使啊？即系翻旧账咁样样 咁但系我哋呢一行其实即系着衫就反而叫做其次啲啦，即系唔系咁太着重，使咪一定恤衫西裤打呔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一个人靠衣装嘅嘢，会唔会真系好有冇影响过你喺即系同人初次认识嘅时候影响到嘅印象咁咧？ 喂，其实又真系好主观嘅，即系在于你嘅角度去睇好烂达达咁样咧。咁但系即系我身边嘅朋友，又或者一啲真系唔系好熟悉嘅人见我咧，其实佢又唔觉得我烂达达嘅，即系可能佢哋会反而觉得咧，就系你个感觉咧，衣着打扮咧，好仲系靓仔啊！简单嚟讲就 系、 是，即系所以咧，好多人咧初初接触我嘅时候咧，佢话吓你有小朋友噶啦 吓。 你结咗婚㗎啦。 你三张㗎啦。 即係佢哋会觉得吓乜、啊、你原来已经有个家庭，唔似系爸爸喎、啊、你嘅感觉系。即係我反而俾人感觉好多时候系咁样嘅。咁但係反而呢一样嘢呢，就系当佢认识咗你，由同你倾偈开始啊，去了解你嘅人嘅性格多咗呢，就觉得啊而家听你讲下嘢呢，就觉得你似返个爸爸啦。 啱数啦。 即係如果淨系一开头单凭你嘅样呢，就会觉得呢个咁死靓仔，即系唔知行出嚟仲要我听佢讲嘢，你咩新鲜萝卜皮啊？咁嗰种嘅系，咁呢一个我觉得都系嘅。有时候可能你个衣着打扮或者你嘅外形咧，系会俾人哋一种咁嘅感觉。咁所以你知咧，有啲人咧真系嘅嗱，我就调翻转嘅，我就倾向就系话，咁我梗系着得越年轻越好噶啦，冇理由着比我而家实际年龄老十年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啦，因为佢工作需要嘅缘由咧，就 系 我样生得太过年轻啊，唔可以啊， 唔可靠啊，俾人个。 要成熟稳重一啲，咁於是乎佢哋无论係喺出面嗰啲买嘅衫啊，有时候真係嘅去一啲比较 young 啲啊，女仔啊都係啦，去嗰啲唔同嘅即係买衫嗰啲铺头啊，太 young 嗰啲嘅品牌呢唔得。特登要去翻啲咧比較係即係老成少少、穩重少少啊，著翻套嗰啲西裝啊，跟住嗰啲翻工西褲，又或者嗰啲工作嗰啲裙、短裙啊咁。總之你一著嗰啲衫嘅話咧，感覺上面你行出嚟咧，個人係比你嘅實際年齡係會大一橛嘅。咁唔係話佢老啊，但係佢的確係望落去成熟咗。有時候甚至乎咧，明明平時出街係戴 contact lens 嘅，唔係因為翻工嘅緣由戴翻副有框眼鏡。 金絲嘅， 金絲又未至於膠框啊，好唔好啊？之后翻翻八九十年代嗰度，老友咁啊，起码戴翻副眼镜啊，跟住咧，再可能喺个化妆层面上面咧，又系要搞啲嘢，令到自己望落去个感觉咧，系要成熟啲嘅。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印象嚟嘅，因为咧，我就身边 exactly 有个朋友就系咁啊嘛。咁我话哇，你日日都咁样打扮，同平时我即系同你出街嗰个样咧，好唔同噶嘛。你唔攰嘅咩？佢话攰啊，鬼咩？因为由佢去 interview 见嗰份工嗰日开始，佢就系以呢个形象示人啊嘛。公司嘅人就认到就系佢呢个样啊！如果忽然之间佢变咗另外一个样，佢惊大家接受唔到啊嘛， 认唔到啊！ 因为佢话佢公司都系一啲比较老派啲嗰种嘅，即系佢话咧，如果你个样本身个感觉唔够稳重啊，唔够可靠嘅话咧，其实真系佢话嗰啲老细咧觉得你太过靓妹咧，可能有好多嘢唔敢俾你去做， 系 咁，所以变相就佢有咗一个习惯，就系、是我。扮得成熟持重一啲咁样咧，反而喺工作上面嘅表现或者会好啲咁。 系啊，呢、這个其实喺工作上面都几需要，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有时睇中医啊或者睇医生嘅话咧， 太后生嗰啲医生咧，你会觉得哇佢够唔够经验啊？咁样啊， 都系噶，真系 啦，即系中医可能会揾一个即系老中医嘅话，感觉就会比较信任啲。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系嗰个资历啫嘛。咁同埋另一个就系一啲第一印象咧，原来真系有研究咧，系觉得可以维持到好一段时间，究竟可以维持几耐咧？下一节话俾你听啦。 第一印象可以维持几耐啊？又真系好坦白讲，有啲人嘅第一印象真系维持得唔系好耐嘅啫，因为即系由佢一行出嚟啊，睇佢嘅外形啊，睇佢衣着打扮啊，可能满分嘅，但一开口讲嘢嘅时候就第一印象幻灭噶咯，即系有啲人真系咁样样噶嘛，咁变咗就真系你话可以维持几耐？我成日都觉得第一印象好难维持好耐，系咪噶？ 其实都。半年算唔算耐呢、 都 OK 喎、 都 OK 耐㗎嘛，係啦，因为头先讲到即係当佢一开口嘅时候，可能嗰个第一印象 就好快㗎嘛，半分钟都冇呀、 但可能你由接触佢望佢嗰头十秒嘅时候，你已经形成咗第一印象，可能你潜意识已经觉得这个人我唔系好想同佢倾偈，可能已经拒绝咗或者冇咗倾偈嘅呢一个下一步骤添啊。咁同埋呢一个研究咧，就系一个美国嘅大学咧，就系佢哋做嗰个调查，就系揾咗55个人啦，就系叫佢哋望呢四个女仔咁大头相嘅啫。咁内心就已经即系俾咗一啲分数啦，就系觉得呢个人嘅性格系点样啊？可能就望呢一张相就觉得啊，应该几开朗嘅，呢一个人可能好串嘅。咁而到半年之后咧，同呢四个女仔嘅真人啦倾偈啦，咁但系个印象咧完全都系继续嘅，即系呢一个初头俾佢哋觉得可爱或者好串嘅呢个印象咧，到6个月之后咧都仲系有持续落去。咁所以呢一个其实都可能只系望一张相就已经可以维持到6个月咁耐嘅一个第一印象，真系 就 系 因为净系望张相先至可以维持咁耐嘅咋。即系有多时候咧，嗰个嘅印象分咧系会慢慢扣啊。因为当我接触你耐咗，我慢慢就发现你嘅瑕疵啊。即系好多时候嗰个印象之所以点解会幻灭咧，就系、因为喂我就咁睇相，或者我系远观你，我当你一件 art piece 咁样去睇嘅话，你会睇唔到佢啲缺陷，你会睇唔到啲瑕疵，呢、一个印象咧就会落印喺你个心入边。如果系啱眼缘嘅话咧，我会谂到你好美好嘅，即系呢个符合埋加埋你呢一个嘅叫做。系啦， 幻想 幻想空间啊，咁系会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当我同你可能倾咗偈啦，当然啦，有啲人就系已发现原来你嘅样同我心目中想象嘅你，到后屘我哋接触多咗，交谈多咗之后，发现你嘅性格都系如我所想嘅，咁你嗰个印象会再递增上去啦。但系现实入面好多时候都未必系咁噶嘛。 系啦，或者未必去到倾偈嗰一步，即系例如用交友 app 呢个例子啦，即系好多时速食咁样望，其实望嗰张相，望几张相就。决定呢一个人，我会唔会想继续同佢有下一步嘅发展？即系孤物论会唔会成为情侣啦？咁但系喺倾偈嗰下，我已经下意识觉得，呢、这个唔系我杯茶。纵然佢可能嘅性格真系好夹你，但系嗰下你已经剔走佢，就已经冇咗呢个可能噶咯。 因为好多时候你会发现人同人之间嗰个嘅相处同埋沟通咧，真系好睇大家嘅性格。有时候你真係讲同样嘅话题啊，就算明明嗰样嘢系属于大家嘅兴趣嘅，假设即係我当 Winnie 中意睇波先啦，而家大家都会讲世界杯咁样。 冇错。 原来你又讲到我又讲到，但係唔等于我哋会可能好投契喎，即係可能大家支持嘅球队唔同，已经可能。 係对手嚟㗎 啦。係已经唔啱㗎喎，你支持法国，我支持巴西，跟住闹到面同耳赤咁样。咁纵然你话好啦，我又唔系话同你好熟，咁我都俾分几分薄面你吓，即係纵然你唔支持巴西都好，咁我都喺度话，唉，系咯系咯，法国。都有好嘅地方嘅，但系喺倾谈嘅过程入边，你就会觉得我将我自己最真实嘅都唔能够表露俾你睇，咁慢慢咧呢一个所谓嘅即系印象啊，尤其是系叫初相识嘅印象咧，就会成为咗大家拉开大家之间距离嘅一个关键啦。咁嗱，但系我又觉得咁好多时候第一印象咧，又即系的确，如果你能够系喺对方嘅心目中入边啊，就系即系有一个嘅烙印嘅话咧，喺之后大家嘅相处又。 又或者尤其是在工作上面一个合作的话呢，是事半功倍的。 是。 是啦，即是好简单，即是如果一开始那个人不要说他好欣赏你同你好投契先。如果他是一个好不喜欢你好不妥你的人的话，你想象一下这个之后的合作关系是几咁恶劣先得㗎。即是所以我好多时候都是话你就算你那个印象不能够取悦那个人都好，但首先你做到那样嘢就是千祈不要令他讨厌你。即是如果连这样嘢你做不到的话呢，哇，你之后的生活呢，哪怕是同朋友相处，是同同事相处，又或者是同即是你喜欢的人相处的话，全部都可以是很大件事，很大问题的。 哇，咁但是即是如果一开始就即是已经一个印象定生死的话，又好像不是那么太公平的嘛。即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他本身是很喜欢黑面的，或者他可能冇表情嘅时候个样好恶，但系其实佢内心好善良噶嘛。咁呢啲时候即系可唔可以用一啲第二印象或者第二个方法咧，去扭转咧人哋对佢嘅印象咧？其实真系有方法嘅， 系嘛？喂，但我成日都觉得咁喺你未讲呢个方法之前咧，我成日都有保留，就系因为咧我身边有啲朋友，正正就系好似你讲啊，佢平时个人 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佢唔系很丑啊，佢系咩咧？佢系基本上就系我平时个样就系目无表情， 系 就系大家所谓讲。讲嘅黑面神啊， 系啦，个气场好劲。 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啊。即系嗱，如果你系欣赏我嘅内在吓，我有内在噶嘛。 咁你要有时间欣赏先得噶。 佢咪就系觉得啦。咁如果你冇时间欣赏嘅话，呢啲唔系朋友， 我唔 care 嗰啲。I'm care 咁样样嘅。咁嗱，而实际上面佢嘅人际咧，系嗰个嘅即系关系啊，个网络咧系真系会逊色一啲嘅，就是、因为佢筛选咗好多人就。不过喺佢身边嗰堆人咧。都是真朋友嚟嘅，咁、但系真系唔多，而佢亦都觉得诶冇问题啊，我咁样样都几 OK 啊咁。咁嗱，但实际上面，佢即系嗱，好似你头先讲啊嘛，佢都可以其实啊，你第一印象窝可咗啫，唔紧要，你只要肯花啲嘅心机时间努力嘅话，你可以用你嘅第二印象，甚至乎第三印象去弥补翻你第一印象嘅不足啊嘛。 系啦， 咁嗱，转头翻嚟啦，就讲下啦，究竟点样样可以弥补呢一方面嘅不足？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第一印象，如果真系炒咗粉吓，留下一个唔太好嘅印象，咁系咪整定就系你同啊吓呢一个人咧之间嘅关系就永远决裂咧？或者对方永远睇你唔顺眼咧？啊 ，Winnie 讲就话都唔一定嘅， 系啦， 即系要修补嘅话都有方法嘅， 系啦。同埋就算你第一印象攞到好高分数嘅话，系咪代表你以后就一律平步青云，一定冇事顺风顺水咧？又未必嘅，因为好多时你当第一印象做咗好咗之后，你仲有个后续发展。会有倾偈，有唔同嘅交流噶嘛？当你一开头攞得太高分嘅时候，而之后稍有失误嘅时候，嗰可能对方入面就会谂吓。其实佢都唔系真系咁好啫，我开头真系谂得佢太好啦，即系会有一个反差嘅效果。而相反，如果你本身第一印象就已经唔系太好，而你做一啲细心位或者有啲挽回分数嘅行为，又攞到分嘅话咧，即系好似进步生同埋优等生咁样，优等生永远都攞唔到进步奖。咁但系本身名次或者分数唔系好高嘅朋友咧，永远都可以攞到进步奖一样。咁你可以透过呢啲挽回分数咧，就会扭转对方对你嘅印象就。其实原来啊，开头觉得唔系咁好，其实都唔系好差啫。咁样 你讲嘅前者咧，就似系嗰啲建功咯，即系头先你讲话有啲印象本身好似好似好劲咁样样嗰啲咧。 系， 但系后屘你发现咧，即系做落嘢啊，倾偈耐咗，发现喂，原来呢条友都系一开始吹出嚟嘅啫。系啊，个印象系博到好似好劲嘅，因为好似咩都识，上知天文下理咁样样。 系啦，跟住谂住肯挨肯怨咁，但系其实原来佢系一个勇员咯。 系啊，咁啊，因为其实真系啊，你即系有时候你都听到。好啦，有时候你即系讲紧见工面试嘅时候啊，通常 interview 你嗰个都会问你你识啲咩啊？睇你嘅履历咧，你都可以点点点点点点嘅喎。嗰时候你读书系点嘅咧？咁因为即系对于呢一啲即系去包装自己啊，话俾对方知自己有啲咩嘅优点缺点咧，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只要你表达能力好，对自己有一定程度嘅认识嘅话，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出嚟。但系实际上面究竟系唔系如你所想？咁尤其是讲到喺工作层面上面啊，可能喺短 短時間之內能唔能夠即係可以多方面處理問題嗰啲咁樣咧？咁真係要落場先至見真章噶嘛？ 係啊，同埋呢個真係偽裝出嚟噶嘛，面試出嚟有幾多真係會將自己所有嘅一面去表現出嚟？梗係淨係將你最好嗰一面再整色整水咁樣，令到對方又留下一個好好嘅印象啦。 有好多時候都會係咁，即係或多或少會可能美化咗一啲都唔出奇。咁所以好多時候都係噶。究竟你interview 嘅時候，你講到自己點點點點點，跟住到你真係好啦翻工嘅時候，究竟當中嘅落差大唔大咧？定係可能又或者做起嘢上嚟嘅時候，比你講嘅嚟得更加出色都唔出奇添。 係啦，咁所以有一句説話俗語講得好，路遙知馬力。 Okay, 下一句係乜嘢啊？ 日久見人心、啊。 係啦， 多謝大家教我呢一句成語係 嘛。咁而日本咧，其實都有個作者咧出咗一本書咧，叫做《第二印象：扳回劣勢嘅最強人心操控術》。咁究竟佢最尾真係可唔可以操控到人心嘅話，呢、這個就係另計啦。咁但係佢入面咧都有介紹一啲方法咧，就係、是、其實都可以喺一啲第二印象嗰度咧去挽回一啲分數嘅。佢提到其中一個咧就係、是、見客嘅時候，咁見客你知道梗係會著得靚靚啊，會帶曬卡片咁樣，明知道要見客，梗係要帶卡片喺手噶啦、 嗯。 但係點知？唔記得帶卡片， 好唔 pro 咯， 係啦， 即係當嚟話你咧，人哋話啊係，可唔可以換張卡片，或者你知嗰個時候要帶卡片，人哋俾張卡片你啦、嗯，你嗱。首先你左抄右抄已经系唔 pro 㗎啦。 係啦。 即係又搵唔到咁样个银包摆喺边呢，即係你俾人感觉就係你好似好冇条理呀。 係。 跟住呢再加上就係原来最后尾抄完一轮之后冇喎。即係话俾人知咩你冇准备呀、 啊。係呀。 咁所以呢一个话都系一个唔系几好嘅印象嚟㗎喎。 係啦。咁但係点样由第二印象嗰度攞返分数呢、 啊、 就 係、 是、当你之后话承诺即係会补返个卡片嘅时候呢，再加个小礼物或者小心意话返俾对方听。咁呢一个其实对对方收到嗰一刻咧，个卡片唔系最重要，反而系觉得嗰个惊喜啊、 嗯！ 即系反而原来你对我即系呢一个客户咧系咁上心嘅，仲附上一啲小惊喜咁样，咁同埋你仲会觉得知道呢个人做错事啦，都仲会识得补救，系真系一个叫做厉害或者大人物咁样样啦。咁反而如果你平时做好准备啦，又俾晒卡片啊，又俾晒小礼物咁样，就会觉得唉、哎，你呢个走遮面啦、啊，即系做好准备，知道要点样去氹老细啦。咁但系相反，第二即系如果你唔记得带卡片，但你识得去补飞嘅话，呢一下其实可能呢个少少嘅失误，反而佢带嚟更加多嘅机会都唔定。 系，但我谂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方法咧，就令我谂起有时候可能大家睇就系呢啲好似叫门面嘢啊，即系好似擦鞋又好啊。或者是取悦一些人啊，就是因为某些目的啊，大家看落去好像很负面咁、 嗯、 但有时候呢大家如果真的跳出来想，为什么不可以想就是这件事，就是我真的真心想跟那个哪怕是客户又好啊，又或者是上司又好啊，去建立一个关系呢，因为我真的想起之前呢就是一个女仔朋友就跟我说啊，她呢就真的算是好彩、啊 嗯、 因为她转工，咁她转工呢其实就一路来讲的话呢，咁她都好不捨得的，因为她那间公司做咗好耐好耐噶啦，咁、oh. 但系咧，即系最令佢即系更加唔舍得同埋感动嘅地方就系咧，嗰间公司嘅人咧喺佢走嘅时候咧，即系一个二个唔单止系同佢 farewell 啦，甚至乎咧有一啲即系同事啊，咁就喺佢临走之前咧，就各自即系自己每人咧都陆陆续续送一啲嘅小礼物俾呢一个、oh. 即系将要离开嘅我嘅朋友啦吓， 好好啊， 咁而其实呢啲礼物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大家以往可能一齐做嘢。嘅时候咧，呢一个嘅女仔同事咧，就或多或少有透露过就系、是，哎呀，我好想买呢样嘢啊！但系咧，有时候咧，一系就因为嗰一啲嘢咧，可能要喺其他地方先买到嘅、 啊， 有啲咧就可能就系佢自己唔舍得买嘅。咁卒之咧，就系、是、到佢走嘅时候咧，咁嗰啲同事咧就有啲就几个夹埋啊，就买一样嘢送俾佢啊。咁而嗰、那个即系贴心位咧，就令佢即系好感动啦。咁嗱，我都喺度谂，究竟点解大家会对佢咁好咧？就好似 Winnie 头先讲啦，因为其实佢平时。对人呢就有嗰种嘅小心思，即係啦、 oh. 平时佢可能做嘅好晒眉晒眼嘅，例如话同事 OT, 佢会呢可能冲杯咖啡俾同事、 oh. 又或者可能同事忙到唔够时间去食饭，咁佢会帮同事买埋饭。 甚至乎咧会提嗰个同事食话嗱，你做嘢还做嘢，唔好做到唔记得食嘢吓。 喂，呢个系妈妈嚟噶， 系啦，真系好有妈妈 feel 嘅。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其实之后佢离开嘅时候，佢啲同事都同样地系好唔舍得佢嘅。而我觉得即系正正就系头先 Winnie 讲嗰样嘢啦。好多时候可能在于人嘅角度去睇，就系喂佢呢一种，无论佢个即系对好嗰个对象啊，系真系同级嘅同事又好，定系上司都好，咁可能有人就会觉得哇。佢喺度 世界女啦， 世界女啦，即系喺度即系巴结啊、取悦啊周围嘅人啊，唔知搏咩咁。咁但系我呢个朋友，我好认识佢嘅，佢真系即系纯粹攞个心出嚟对人好咁解嘅啫。而 turn 收佢赚到嘅，唔系就系嗰啲小礼物，而系其他同事对佢嘅即系关爱同埋照顾咯，系。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人生两难题，今日嘅两难题系啲乜嘢嘢呢？ 呢一件事咧就系发生喺外国嘅一个真人真事啊，都讲紧叫做哇十几年前噶啦。咁就系话说咧喺意大利嘅报纸上面咧就登咗一个好特别嘅寻人启事，就系、是、寻一个女仔嘅亲生爸爸。咁就因为咧嗰、那个女仔嘅亲生妈妈咧就系登呢个报纸嘅人啦，就系讲佢当年咧其实系俾一个男仔强奸咗，咁但系就生咗佢啦，咁因为即系唔想堕胎嘅关系啊，同埋都想照顾呢个小生命，所以就一直生咗佢。咁而但系呢一个女咧就好唔好彩咁就患上咗个白血病，咁而好需要咧亲人咧去捐一个骨髓俾佢，而好可惜咧妈妈就系捐唔到，咁唯一依靠嘅咧就系得佢亲生爸爸，咁因为佢养父就系嗰个血骨髓一定系唔吻合噶啦嘛，咁但系换言之即系话要揾翻呢一个强奸犯出嚟啦，系啦，咁而而家咧就你啊，假设啦， 强奸犯啊， 系啦， 我出唔出嚟咧？ 系啦，咁因为你咧就强奸完之后咧，其实都已经去咗第二度噶啦，而且咧亦都 即系过住一啲好稳定嘅生活。 系啦，捞得都叫风生水起啦，系一个酒店嘅老板，而且咧喺又有一个好美满嘅家庭啦，员工同埋老婆或者屋企人眼中都觉得你一个好老细、好先生、好爸爸。喺呢个时候，你怀住嗰种对呢一个女士嘅嗰个愧疚，而呢一个女咧。又患上白血病，好急需要你嘅骨髓。咁但系同一时间，你就冒住呢一种冒上付出你 身败名裂嘅风险， 呢一个家庭破裂嘅危险， 系 你出唔出嚟咧？ 哇！真系嗱，好坦白，要代入去呢一个咁嘅角色咧，实在系要出嚟系需要好大好大好大嘅勇气。 但 系当然佢做嘅错事啊，不能挽回嘅，亦都系冇可能系原谅嘅。 系 咁，但系而家有一个俾佢赎罪嘅机会，即系因为嗱，佢做错嘅事咧就错咗，而佢亦都真系逃避咗呢一个承担嘅责任，逃避咗好耐，佢都唔打算去承担噶啦。简单嚟讲就系、是直至到而家有一个机会就系关佢事啦，可以某程度嚟讲话叫做俾佢赎罪。咁而佢选唔选择去赎罪咧？如果我系呢一个角色的话咧，我会选择赎罪嘅，即系我会选择去捐嘅。 好伟大啊！ 唔系点解咧？其实我觉得某程度嚟讲，唔系因为伟大嘅缘由，系因为即系嗱，我唔知道究竟个故事嘅 back story 系点样发生啦。即系有时候你知即系唔知咩 situation 发生咗件案件啊。 系 咁你做错嗰件事，唔知点样发生咁，但系临追究嗰件事啦。咁嗰件事你错就错咗啦。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喺你面前将会。再有一个生命是因为你的一个决定，究竟他能不能够可以幸存下来呢？咁而你再做错这个决定的话呢，即是说你做错的事呢是两件的了。 是。 咁先不要讲究竟你之后做了一件事是不是可以弥补返前面那件事的不足，但起码你至少你做少了一件错事先啦。只是单单因为这个理由呢，我就觉得应该要去做这个决定。咁而且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呢当你去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呢，其实某程度都系俾一个机会你去认错。 去赎罪。 我觉得唔系赎罪先嘅。认错嘅地方系呢、即系你可以同你嘅屋企人同你嘅身边嘅同事 坦诚。 坦诚。 即係我覺得，因為以往你一路以 來，好大勇氣啊呢、這個。 但你冇辦法，因為你諗下，一路以嚟，可能呢一件事某程度都收埋喺你嘅心入面。 嗯， 你一路都唔敢將佢即係公開，就係同其他人去講去表達嘅。咁但係而家，我覺得正正就係一個嘅機會，俾你去即係坦誠地去承認自己有過呢一個嘅過失。 咁但係我想問阿烏嘉倫，你有冇試過即係面對呢啲咁大嘅一個需要認錯嘅場景啊，或者處境係？要令到你去思考究竟我好唔好去承认呢个错误啊，又或者去承担一个责任咁样呢？ 即如果要讲到咁大嘅错误呢，就未试过嘅。咁但係如果你话做错事一开始就死都唔肯认，到后咪即係觉得其实自己都有责任去承认嘅话呢，都有。 是 都有嘅。即係我諗返起嗰时候就係囉，即係正值呢啲咩青春期嗰啲反叛阶段呢、总系会有㗎嘛。咁你嗰时候会諗就係、是、假设喺学校同人哋打交。咁其实可能系对方唔啱嘅。即係可能就係例如话佢做一件事可能系即係伤害到其他同学，你挺身而出，你真系讨回公道啊！之后你先仲要先出手系即系拱人啊，咁先算啦。 系 嗱，个背后嘅原因就系、是、我觉得我有理由地去做呢一件事啊嘛，个错点会喺我度啫。而最后尾可能屋企人啊，又或者老师啊，佢竟然责怪系责怪你先喐手、啊。咁而我咪调气唔顺咯，我搞咗点会关我事啊？明明唔系我做错先噶嘛，系咪先？我只不过系讨回一个公道啫， 帮朋友出头嘅。 咁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咧，我系唔肯认错嘅，即系我觉得我冇错。咁但系咧，当你见到原来嗰、那个即系俾我㧬嗰个同学咧，其实佢当下因为我嘅举动咧，佢原来系整亲嘅。 哦， 咁咧嗰一下我就知啦。无论佢几唔讲理由，或者佢嗰个嘅即系嘅行为举动有几唔啱都好，咁我都有责任，因为某程度我都真系伤害咗嗰个同学。 系， 咁所以由嗰一刻开始咧，我就知道啦。哦，即系有啲事情咧，即系唔系到你认唔认错咯，而系原来错嘅话咧，有责任嘅话咧。你就算唔认都好，都系有嘅。 哇！即刻觉得你当初即系呢一个两难题，你选择企出嚟咧，即刻觉得好有理据。我觉得你好善良啊，乌嘉伦。 系嘛？即系如果俾你嘅话，你会点啊？匿埋系嘛？ 其实都会承认呢一个责任嘅，因为其实你头先讲得啱。如果你龟缩咗，即系你唔去企出嚟去帮你呢一个女嘅话咧，其实你系再犯多一次错。 系 而你之前已经系犯咗一次错，点解你仲可以叫做？埋没即系揞住自己嘅良心去过你一个富足啊平稳啊，而且一个生活其实个良心咧，其实真系未必系过得去嘅。咁所以呢、這、一个强奸犯啊，其实就真系好似你咁样，真系企咗出嚟。咁但系呢一个故事当然系有少少嘅人物设定啦，同埋有少少背后嘅故事，就系、是、因为点解个男仔会去无啦啦强奸一个女仔咧？就系、是、因为佢当年后生嘅时候咧，喺一啲餐厅嘅厨房嗰度打工，咁但系咧个老细咧系好即系歧视啊，歧视佢，因为佢系黑皮肤人嘅，咁、就即系对于佢百般之傲啊、虐待啊，咁呢一个黑人男仔咧就会觉得好愤怒，我觉得我要发泄，我要出气，咁结果咧就捉咗呢一个女仔，就即系一个泄欲，咁就去。即系对佢做一啲唔好嘅事啦，咁而其实佢之后都一直都觉得好后悔，同埋佢亦都远走去第二个州份去生活啦。咁但系当佢见到呢一个报章嘅时候，佢都挣扎咗好一段日子，最尾咧选择咗同佢老婆去讲翻摊翻开成件事。嗰阵老婆其实都好唔理解，同埋好愤怒，你竟然呃咗我咁耐。咁但系当呢一个即系老婆去翻同佢自己爸爸妈妈倾偈嘅时候咧，根据嗰个文章所讲啦，佢其实嗰、那个外父外母啦讲嘅说话都几有道理，就系佢系承认错误系需要几大勇气，亦都系因为咁样证明佢嘅良心系未泯灭。咁如果佢反而犯过错，而唔去补救嘅话咧，咁呢一个老公先至系你谂下系咪真系值得一个信任嘅人？咁而最后真系嗰个男仔就即系个强奸犯啦，就去翻医院去承认啊，我可能系呢一个白血病女仔嘅爸爸。咁最尾真系做咗 DNA 测试系真系嘅，咁而最尾亦都拯救咗呢一个女仔嘅生命。而呢一个被强奸呢一个女仔咧，亦都系因为呢件事其实都放低咗一个。 担子或者一个如释重负，即系好多谢佢愿意去咁样去承认自己错误，亦都肯拯救呢一个小朋友。咁、所以呢件事就系好开心嘅。Happy ending， 圆满结局啦。 系，咁系啦。咁今日呢个两难题我都讲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